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地，指导了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训练有那些承担着有设施打击驻日美帝侵略军基地任务的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参加。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查看各弹道火箭发射场，了解火力打击训练准备情况，登上监视所听取有关发射计划后，下达命令进行训练。他望着那些弹道火箭的航迹云说，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搞火力打击组织和指挥搞得很熟练，真的很好，切实保障了火力打击的迅速性和一致性。我国弹道火箭的精确度非常高，那些同时发射的四枚弹道火箭都飞行的一个样，好像航空杂技飞行队进行编队飞行一样。他屡次高度评价火星炮兵成功进行了这次弹道火箭同时发射训练，说拥有一个以我们朝鲜市有威力的弹道火箭和主体的火力打击战法武装起来的朝鲜人民军战略军，这种最精锐战略武力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军队和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骄傲。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那些随同的干部提出了一系列任务，即确立最高司令官对战略武力的唯一领导体系、唯一指挥管理体系，进一步完成以实战化、科学化和现代化为根本种子的主体的火箭打击战法，连续开发并从质量和数量上增强我们朝鲜市超级精确化、智能化的火箭。他下达命令说，朝鲜人民军战略军要根据不定什么时候演变成实战的严峻局势的要求，保持高度的激发状态，周密扎实地做好机动准备、阵地准备、技术准备和打击准备等，以做到党中央一旦下达命令，就立即让所有火星炮射出一条条杀敌的火蛇。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将在与敌人的决一死战中圆满完成朝鲜劳动党可靠的核武装力量的神圣使命和任务，并同他们合影留念。这天随同金正恩同志的有李秉哲同志和金正哲同志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以及核武器研究部门、火箭研究部门的科技工作者。